老师 连窝端 发了很多动图，表示自己惊慌失措。 家长们更得惊慌失措了， 这翻脸抓狂那个表情。 这个人是怎么混进群里来的？大家又是怎么混来的？是不是老赵你啊？ 互相推脱。 老赵，老赵老李，完了 老王， 谁加的？后来呢，就分析一步一步往后倒，说这个开始是建了一个 QQ 群，完了以后咱们是觉得 QQ 用的少，才建了一个微信群。 嗯， 当时咱们是怎么建的微信群？哦，是把那个二维码发到了 QQ 群里，然后咱们扫进来的。 当初就在 QQ 群里， 看来是一惯犯。 你说这么有道理，会不会是你呀？ 你。 后来呢，老师报案了，因为老师实在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看来能力大无边， 也要 这能力要用完的时候，能力大无边也找着边了， 也要依照警方的力量。 后来这群就改成叫警察能力大无边。 好，这件事的结果是警察已经立案调查。大海呢虽然退群了，但是家长呢还是留下了他的微信号，而且呢把群里抢红包的记录截图给警方提供了证据。 警方也 正在发挥他们的能力。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啊，警方现在也是提醒大家，像这种特定的群是可以通过开启群主认证核实身份再放进群，要是老这么着啊，最好不通过微信群转账，还是拿笔写着稳当。 然后群最好别叫大无边。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呀呀呀，我看你保温杯里 怎么了？ 没有啊。 没有什么 呀？ 搞什么呢？ 要捞什么？ 你们这个年纪了，怎么没有泡一泡枸杞啊？ 咱这年纪干嘛得泡枸杞啊？ 这90后现在都泡枸杞了呀？ 那说明他们肾亏， 一听就不懂。那枸杞不是补肾的， 补什么的？ 补气的， 肾气双亏。 关键现在是这个换季的时候， 换季不是天衣裳？ 我意思是换季容易生病。你看这个胡同95后小英，人家都已经现在啊很注意健康饮食。 怎么注意？ 经常喝中药。 那是注意健康饮食。 小花，但是真有病。你别羡慕人家一天喝两回，真的。 哦，他 也不乐意，那是大夫给开的，喝7天。 他同时很注意健康的饮食，而且 怎么注意啊？ 春秋天就得吃红豆薏米粉。 哦。 他跟我说了，小花你得注意啊。你看你这褶不是？ 那可不对， 小花。你别往回折，他说你纸上怎么了你就说。 他说你看你居然都有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扭扭的。 啊，行，别家里都点这词，你都有褶子了。 你这注意养生了，你要不注意你就觉得青春易逝。哎，说的我当时就伤春悲秋了。 葬花了没有？ 他95的，他青春易逝了，我这啊，我 这你这么大岁数了，青春早逝了。 哎，咱俩差不多少，你别就是踩着我往上，好像你就。 但是男同志不怕。 对，男同志不显老。 怎么不怕呀？ 男同志越老越吃香。 你们干事干的还多，忙的还累呢。我们毕竟是女孩子，我们干活多了，我们累着自己，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当然有。 小花呀，赶紧往回折着说，那是对那些有对象的人说。 但万一呢？我要是有一个特别能挣钱、特别有钱的这么一个男朋友， 那他为什么吸引你呢？ 关键他是说万一。 对， 不嫌我那么盲目的话，其实我说能停下来就好。 那还用你说能停下来？停下来。 他说你也得停下来。 你们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你们熬夜，工作压力大，气色看起来就是很差嘛。 小花，你的气色看起来也不好，你也得补。 膝盖那儿最近有点疼吧？ 我膝盖疼你了，能看出来？ 你走路能看出来呀？杯子，颈椎不太好吧？最近 你怎么知道我颈椎不好？ 你老歪脖子。 93年的小妹儿，人家买的各种维生素养生茶。 对，他太缺维生素了，打个一直买的 B12。 他还买了一些什么？海里的鱼油的什么？ 海里鱼油？哎，小花，你看我哪有旱旱的鱼油？ 我的意思就是深海里那鱼做的鱼油 啊， 没有河鱼做的。 鲫鱼鱼油 是深海里的，人家不光这，人家还吃那个吃葡萄那籽儿。 不吃葡萄皮， 吃葡萄籽儿。吃葡萄籽能养生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我们吃完葡萄，把籽儿都留给他。 人家提炼出来的那种抗氧化的一种， 哦，吓我一跳， 那个胶囊，葡萄籽儿的什么胶囊？ 葡萄籽胶囊。 人家还有吃大蒜的， 吃大蒜，吃大葱。 这是口肉。 大蒜提炼的那蒜精是什么东西啊？ 蒜精那是吃烤肉不得 倒完了蒜泥。 你 是不是 你们什么都不懂？ 你懂？ 这是好多那国外出的那大厂子出好多种的。 大厂子， 小孩看那大厂子，那叫大品牌，什么大厂牌？ 哦、对对对，你手一把一把。 那是药一把一把的， 大半缸的，呜， 周立身。 就得都喝，要不然一口你觉得咽不下去。 你看看又弄一领子， 一顿饱了。 养生你不太理解， 我吃这么多药我不太理解。 完了，小敏也跟我说了，小花你得注意，女孩子呀千万不能太熬夜，压力不能大。嗯，咱们呀得食补。我说怎么食补啊？ 刚才不是药补的吗？看来药补不太管用，还是食补吧。 对，光吃药盯不住劲。 红枣 不解饱啊，光吃药。 雪梨燕窝桃姜。燕窝，我说燕窝、啊，你不是93年的吗？燕窝这种滋补品，你也已经开始吃了 啊？ 哎呀，小花，你可不知道，女孩子越早保养越好。 那吃这玩意儿都管用吗？ 怎么不管用啊？ 这东西我跟 你 说、啊，你 看我的皮肤， 我跟你说啊，所以越早保养越好，我不知道。像小花这个一直不保养的，确实不怎么样。那个， 他还问我，说你看我这皮肤好不好？嗯，好。 他年轻啊，他能不好吗？ 我说我也跟你差不了多少。 嗨。 你这吃了饭点吧， 小花你得注意了。还有美白产品吃了吗？嗯，没有。 美白你吃的不是抹的吗？ 不是那种有可吃的呀。 是吗？那是面粉。 你 说 你们男生都不懂，你们男的不懂 啊。 这种保健品呢，已经从增强抵抗力拓展到美白、祛斑、除皱。 这得除，这除一回不行，你知道吗？往死里除。 还有瘦身，你以为吃一次管用啊？ 对，吃多了也不管用， 就得吃好几次呢，老得吃。 这得花多少钱呢？ 你看小花，澳大利亚那边啊，出了一款葡萄籽胶囊，现在非常受欢迎，抗氧化哟。 又出葡萄籽了， 提取物，你真是的， 就是碾碎的葡萄籽。 我当时听你话，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嗯， 都是可以的。93年的小敏，已经吃什么桃胶？ 桃胶、 阿胶，什么什么红枣， 这么黏的东西都搁一块儿吃，你打算吃什么胶？乳胶。 后来我就此我做了一番调查 啊， 我发现，在营养品、保健品消费方面啊，年龄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哦， 你看60后养生这就非常重视了啊，咱们不必多谈。90后现在就是成为这种消费的主力人群， 这是一种社会风气。 那这怎么办呢？ 现在人都讲的养生。 90后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女性的养生意识强于男性，因此啊，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方面的功效比较明显的养生品，他们也是购买的最为热门。 那小花，你没打算买点？ 这么一说，我确实是摸了摸兜里的钱， 先买2斤葡萄。 你说的有道理，葡萄籽不是来自于葡萄吗？我买葡萄的话， 对，连籽整个吃，反正甭管提取不提取，到位再说。 大蒜好不好？买点。 哎，整头整头的。 我哪有那么愚蠢啊？ 你 太幼稚了，单纯。我难道不懂得科学吗？当然要科学养生了。但我觉得90后啊，尽管这么注意养生，他们却没有摆脱一个核心问题。 什么核心问题？什么核心问题？ 就是晚睡现象非常明显。 哦，对，小花就这点好，睡得早， 没心没肺，傻吃闷睡嘛。 啊，什么朋克养生法，用最贵的眼霜、面膜养肤，那你也 加不住一宿不睡， 没睡，对啊，通宵达旦呢。 那他抹他干嘛使？谁抹完眼霜熬夜去？ 所以90后的这个养生方式我也看明白了。 嗯，就是 左手拿着，对，左手握着这个胶囊片。右手拿着 葡萄籽， 完了搁着窝里夹着这个枸杞养生壶。 枸杞养生壶， 他不夹枸杞，夹着壶吧。 那 好， 或者夹燕窝，夹得住吧？ 小花，你是不是没吃过燕窝？ 这是 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燕窝礼盒， 哦， 完了煎了啤酒、辣条，这些都放下了。 对，把这些一扔。 烧烤这些都放下，放下以后呢，打游戏到凌晨， 回来再捡起这些。 对，然后睡够了再捡起养生壶、燕窝、枸杞。 那是一点用没有啊。 你是不是嫉妒？ 他就是恨。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98里。嘿，围子，摸哈摸哈，正常不说话，谁都没有家。 你什么时候在威虎山这个当土匪啊？ 谁呀？ 谁当土匪了？ 你看，这就是《智取威虎山》里人家的黑话，土匪的黑话。 单干了对吧？ 什么单干了这是？ 哎，摸哈摸哈不就是以前单干的意思吗？ 转身为王了吗？ 好吧的。 什么好吧的？说的什么？ 这句好像不是 黑话。 对， 什么话呀、啊？ 这就是发嗲的话吧？ 这个意思不是内行是摆老手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谁管翻译的，这哪有一个对仗的词典？ 这头回听说是吧？ 脸红什么呀？ 精神焕发， 冻的。 白了呢？ 哪又白了呢？怎么又黄了？ 哎，不玩了不玩了，真是乱七八糟的。 也不是谁弄的乱七八糟。 哎，我今天上公交车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暗语来的。 哦，你一上车司机一踩这凳子，天王盖地虎。 这是不是那个威虎山公交啊？ 威虎山也通公交了。 人家司机说的都是帮我的话，哪像你说的把人司机描绘成那个坐山雕的样子。 帮助你 非常不妥。 暗语、啊、 帮助你那还用什么暗语、 就是、 直接明说，大妈大妈来来来来来， 这样坐。 不是帮助你吗？ 不是，就是今天啊，可能是有个小偷要偷我的东西，摸我的包。 是可能啊，是有啊。 我估计是在我们这圈转悠呢。 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 司机一直提醒我们呀。 怎么提醒 的？ 别堵车门，往里走，往里走。其实我们没有堵车门啊，他说这话的意义我觉得应该是提醒我们。后来那个犄角那块有一个大姐也是嗷了一声。哎，你们就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吗？上车没有被摸过兜？ 大了一般都被摸肉。太 这兜太贴身，你知道吧？一般我还真没碰着谁敢借机摸我兜。 哎，我记得你有一次啊，20年前吧，你那时候大概 7岁，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鹰咬柱和维子一块坐车去了，售票员救他们一回。 救我们？我们怎么了？ 给他人工呼吸来着？ 没有没有，直跟他们说，小伙子往里走，你往里走，你倒是往里走啊！ 你们上车不是堵人门，就是不往里走。那门口怎么那么好？ 我觉得咱们要说呢，确实公交司机还有售票员有时候会用一些暗语来提醒大家，因为咱们见义勇为呢，也是建立在保护好自己人身安全的基础上。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一小姑娘她打不过呢，给司机。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提示围子这样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呢？ 有一句话叫人傻钱多。 谁呀？ 就让你往里走，其实就是提醒你看好东西，让你快上来别堵门，就是说有小偷要向你下手。 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啊，还是说多次提醒你的时候，诚心诚意。 比如说我上车了，司机说刷卡刷卡刷卡，我扭头就下车。 那是因为你真没刷卡。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And all the roads we have to walk are winding, and all the lights that lead us there are blinding.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to you, but I don't know how.

水长长各自飞旋，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望京南三环到二环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四海桥车辆行驶缓慢，火庆桥到望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逐渐转晴，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始花卷，这上家里院 Time. 快乐大喜，老师放上问，你们俩快点跑两步吧。 哎呦，着什么急呀、啊？ 还没到点呢。 李大可今天没来啊？ 谁？ 他女朋友啊，李大可。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怎么办？今天谁给他点啊？ 谁给他点饭呢？ 不是，这老师一会儿会点名的，你不知道。 那你来呀、啊，你是女的，你不来谁来、啊？ 对呀、啊， 不是， 他叫李大可，我也可以来。你们听不出男女啊？ 反正今天这老师什么对策我不太清楚啊。上一节课那个老师是抽签点名， 点着谁随便叫一名字，看来 就是 不是他带了一个抽签的神器，还是那个先摇一下呜，然后出一签儿。 哦，写着上上下下的 不是，写的是名儿。 哪儿你这 摇名第36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不 摇 给你解释一下。 第36圈对的是36学号。 对，然后他后边有一解释，得上那儿对 一下。对啊，对。 然后坐了一老师给你解释，你这个圈啊是不吉 利。不，老师不解释，不解释。签到本上，如果你是来了就是急，如果你回答快是大急，如果你不来就是嗯、 哦， 完全不来那肯定是大嗯、 哦、 大嗯。反正你看着办吧。 不是，这老师上课的不一定准能摇出谁来的，对吧？ 对对对。 反正这也是随机的，一般都得跪那儿摇吧，老师。 这不知道，我先坐下再说吧。好，同学们，王维上课了。 这老师好深沉。 今天呢、嗯、我们讲的是流体力学。 哦，还是个物理课、 嗯、 物理老师也迷信吗？ 谁说话呢？ 哦， 王大雷。 那么在开课之前呢，我们先点一下名。学委把那个神器拿上来啊。 神器怎么老让做饭呢？哦，我知道这个是哪个快餐出过这个，摇一摇然后就吃 抽筋儿啊。这霍了云了，你 老师怎么还用龟壳砸石头？文王卦，老师算算谁没来。 以前老有替人思语啊。 抽签了， 马大忌。 马大忌是谁？马大忌 点你呢，快！ 哎，老师， 问你们家长 叫马忌还不行？我叫马大忌。 鱼上水。 鱼上水，这是咱班人吗？ 我有一叫鱼进锅的，你忘了？ 到。 有差距的女 人。底下怎么老有窃窃私语啊，老是点名呢。李大可， 大可了 谁？ 李大可。 哪位啊？ 那儿的吗？老师， 哪个？ 那个 答音这么小声啊。 啊，他这两天病了。 你指一下， 那个，就犄角那个， 你看 捡东西呢，捡东西。 您明白啊？ 这不是鱼上水吗？ 鱼上水下边那个， 鱼下水。 对。 那边江彩云吗？ 左边。 江彩云。 左边。 啊。 许幻山吗？ 右边。 右边。 啊。 徐子曼。 徐子曼的后边。 我跟你说，同学没来，你就这样帮着呀？这是帮助同学正确的方法吗？ 这是我多么帮着了、我也没喊到，这我怎么帮？ 你这瞎指谁呀、到底是哪个？ 就是那个。 你要再不好好的，我就给你记个嗯。 记个嗯是什么东西？ 你要是集齐五个嗯，你今年这个 你就快嗯了， 就不用参加了， 就崩了吧， 知道吧？ 哎呦， 别说了， 行，等老师那您点吧，我告诉您是谁还不行？ 那李大可来没来呀？李大可。那是在是不在？这是 在呢，在呢。 结尾把李大可照片拿来。 怎么还拿照片啊？您没见过呀、 老师，您还带着照妖镜呢，挨个照是吗？ 我看一下啊，女同学一个一个站起来，我对一下照片啊。 还一个一个站起来 啊、不是你， 怎么觉得这像是过去那个通缉犯搜查呀、 好，经确认李大可没有来，记大嗯。好，那我们接着来讲流体力学。 讲课是没事了。哎呦，你说这堂课上的 就听点名了，看照片什么也没干。 哎呀，刚才这课紧张死我了，你看看，就是你们俩，老师差点跟你们这没完。 谁们俩 怎么了？ 找李大可。 真是你，你也是，你搭道的时候你大点声不就没事了吗？ 我敢吗？ 怎么不敢啊？ 刚点完就是我，接着我再搭道，我合适吗？ 你换个调门不就完了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我也怕跟你搭重了吗？ 谁敢搭呀？人女名我们能搭吗？ 上回你不就是搭了个女的吗？ 这怎么听也不像是个女名，倒是真的。 哎呀，得了，赶紧上课去吧。 又上课了 啊？七点进课了吧？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讲编程。 一宿舍我才不。 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说啊！ 全体起立啊！大家一起照张相 啊！老师，这毕业照了就。 来来，大合影吧！来！ 干嘛呀？老师，你早说，我穿漂亮点啊！ 看不出来。来，大家一起啊！我来数一数合影上的人数啊，看谁没有到 啊！您这找错误呢。 大家可以一起帮我来找嘛，找到一处呢，大家可以期末的时候加0.5分。 老师，我真的谁没来？我真的谁没来？老师， 谁没来啊？ 李大可。 好。你们俩各加0.5分、还有谁没有来啊？ 还有那个王雪萍。 王雪萍。哎呀，这个名字，我们班的名字听起来都好老啊。 没有一个老还怪呢， 没有一个80后的名字啊，加一分啊！ 谢谢老师， 加1分。还有没来的，还能看出来的吗？ 还有， 还有任宝乐。 任宝乐，听着像是卖保险的，加1.5。 还有老师， 还有吗？ 哎呀， 我说同学啊， 我看看 就没有啊，你就说没有， 有， 你不要愣凑。 来，我 看来咱们班今天没来几个人啊。 不，老师你也别伤心，来的都是课啊，不是那个。 来的都是课，我是开茶馆的呀。 来的都是好学生， 对，都是来捧您的。 可那个喜欢听您的课。 捧您场？ 我怎么听着我感觉我像说相声的呀？ 捧您场嘛，听您的。 都是来捧我的呀。 对啊。 那我的课这么需要人捧的？ 爱听您。 老师点名，咱们就相当于电话过去了吧？ 电话？你这个数学还很专业嘛？啊。 整活，老师进吧。 下课。 光点名。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吧，是表演有些夸张，但事实上呢，上课点名的方式确实让人脑洞大开。咱们也转发几个大招， 您像华中科技大学流体力学这位老师点名的方式就是抽签点名神器，你是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啊。同学们直问老师，您以前是做汽车摇号的吗？北理工珠海学院的计算机系是指纹打卡机，轻轻一点手到人到。 江西师大传播学专业教师自制二维码签到系统，每位同学有唯一对应学号的二维码，课前扫一扫，信息自动录入电脑。这怎么感觉跟进了超市一样，不知道哪位学生更便宜。 您给卖了。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食物是懒人必备，就是你很久不吃就一定很想吃的东西，说说吧。 卤煮 懒人必备， 懒人必备。 卤煮方便吗？你自己在家做 倒是骚气。豆汁儿， 豆汁儿在家你方便做吗？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得把这个豆汁儿弄馊了吧。 我干嘛喝馊豆汁儿？哎，豆汁儿都够馊的了。 不是把豆汁儿弄馊了行不行？ 是把豆 汁儿要再馊了，那屋里就待不住人了。 你再想想，就是吃了以后你会哦，但闻着就觉得哦， 都吃完呕了都 不知道。 最喜欢你们加香肠加鸡蛋，热腾腾 饼， 腾喽 面。 什么面？ 方便。 就是嘛。 嗨，这一方便面我还真没怎么吃了。 你知道全球大概有多少种方便面吗？ 我真是不知道。全球我调查它干嘛？是 我告诉你吧，230多种不止。 230多种不止？那你说这230干嘛呀？ 据说啊，全球是67个牌子，230种方便面。 超市里边多少个牌子，多少种方便面？ 嗯， 就咱们北京的超市里 一般来讲7-8个10-来个是有的， 差不多。虽然我不吃啊，我是一个几乎不吃方便面的人。 对，他数。 谁说的？ 你是不吃咱们这儿的吧？你吃没吃过日本的那种三文鱼的什么方便面，越南的那种虾牌的方便面， 虾牌 还有那种咖喱芝士的方便面， 这都不是正常 的。还有马来西亚的海鲜酱，就是 SO 那种出钱一丁，你知道吧？ 哎，这牌子我知道。 炒面，抄面 不是方便面吗？ 说印尼的捞面什么那个好吃的呢？冬阴功面。 冬阴功面我倒是觉得一般。 新加坡的面，还有日本出的意大利方便面。 日本出的意大利方便，那意大利人干嘛去了？ 原产地还在越南。 就是这么多种方便面，它尽管很方便，但是你上课吃、跑步吃、开车吃都不是很适宜。 对，容易洒一身。 不光是洒一身，还不安全呢。你看， 上课吃怎么不安全？ 今天法制现场就报道这么一个事儿。 哦， 法制现场，现场。大家好，我是侯暴林，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法制现场。今天我们的法制现场呢，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女公交车的驾驶员。你看他干嘛了？ 干嘛开车呢嘛？ 边开车边吃方便面。很多的路人都转发了这条视频。你看，公交车还在行驶呢。 啊，车开的挺快。 这个女驾驶员呢，左手端桶面，右手扶方向盘，时常的往自己的嘴里划了几口。我们给方便面一个特写啊。 给方便面特写，不给人特写。 哦，还是芝士口味的。 嗨，你管他什么口味的呢？ 好，我们再给女驾驶员一个特写。 哎呦，这毛病真多，还吧一嘴。 好，我们再给车上的乘客一个特写。 给车上乘客一特啊，都吃的，这广告吧。 我们再给另外一个乘客一个特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换一个啊，再换一个。 哎呀，还要看嘴的。 那个什么摄像，选一正常的，这是代表观点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特写， 怎么了？哟呵，连喊摄像都播出来， 真不像话！就一边开车一边吃方便面，安全吗？ 啊、哦，这说闲话的。 好，我们再给警察一个特写。 哎，怎么车上还有警察呀？ 被扣下了吧这车？ 哦，哎，跟我对话呢，这是跟我对话了。 我们给第五巴士公司的领导一个特写， 怎么意思啊？开车懂吗？ 脚下三块铁，手干嘛呀？ 您老还有一点疼， 还吃呢？ 不是 我的话还没讲完呢。 我低血糖，低血糖， 低血糖你可以带巧克力。 那不是也吃吗？吃什么不是吃？ 那你不能端着面呢。 我 刚说呢，手中紧握方向盘，脚下三块铁，一车的乘客，生命安全都靠你保障呢。 哎呦，我又胃痉挛。 马路上那么多车，请假呀，好好休息。你也是，你作为一个私售人员。啊，他在那儿端着方向盘，端着方便面， 他都端着，没有，他是握着方向盘，端着方便面 啊！ 领导，您看错了， 为什么不制止？为什么不制止？ 为什么不？ 不是他喂我什么我呀？当时都制止不了这个。 领导，我也饿了， 停止！ 行了，咱俩这会踏踏实实吃吧。 领导，您看下一工资是不是先预付了？ 这个事发生在合肥，当时驾驶员已经被停职待岗，公司也将此事进行了通报批评。女驾驶员虽然年轻，但是也不应该吃面呀。 这跟年不年轻有关系吗？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宝林。福州有个老人去了展销会，展销会上东西琳琅满目啊，老人一时眼花缭乱，请看一下特写。 瞧瞧这边吧，哎，衣服柜呢？瞧瞧这边吧，这项链呢？ 净打哈哈的这位老年人呢？ 哎呀，琳琅满目啊！ 终于相中了这么一样东西。 哎， 对他来讲，您别说是真有用啊！怎么有用呢？因为啊，这个东西号称治病，您一定是猜药吧，或者药罐子？ 药罐子也治病？蒙谁呢？ 或者药材？或者药片？药丸？错了吧， 我们要钱。 原来是药被，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台湾的香港的，到这儿一走一过一停一站，务必驻足观看我们这个药被话。药被话，药被话，要我的被话治您的病，盖我这被话有什么病全给盖没了。哎，您就盖我这被窝去吧。 哎、我这儿有一床药被，那个我这儿有床被窝。 说什么呢这？哎、 我 你不明白，你边上别问了。 哎， 说这个病怎么有这怎么弄啊？ 扎针的，嘴不好，说话不利索，属于血栓的表现。 哎，我 怎么了？这位别着急，慢慢说。老病好多年没治好。 呵呵呵， 来。 呵呵呵。 跟我上床， 呵呵呵都不会乐了。 来来，这位，来盖上我们这个药被窝。哎呀，哎呀，哎哄，来， 哎呦， 掀开被子，这位叔叔感受。 头上到了， 是啊， 更 不清楚啊， 没盖够时间。 再闷闷，再闷闷。 这人还要再闷闷的。 哎，半天老太太不出声了，赶紧掀开看看吧。老太太都见白毛汗了，说话， 头上掉刀，刀掉着， 不是桥上掉刀吗？怎么头上掉刀？ 应该是门后的挂刀，刀掉着， 这刀不在一处搁着， 怎么头上掉刀啊？您还挂桥上， 还不行，再问问。 头上有个南部棉门帘， 头上有一个， 现在头上有个南部棉门帘， 头上怎么盖门帘子？ 头上有44个紫色柿子树， 就忘了盖头，就头没治好。 哎，挺好， 这谁信呢？ 哎呦， 但是比刚才倒是清楚了。 好啊，哎哎呀呀呀！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油囊、蒸五元、蒸花鸭、蒸公鸡。 怎么变出个说相声的来？ 这位美女， 谁是美女？我是你大爷。 哦，好，这位帅哥， 哎，什么事儿？ 这是我们的药被子，您看这写着呢啊，叫骆驼毛毯。被， 你等会儿，是被窝是毛毯？我这岁数我分得清楚。 它叫骆驼毛毯被。 怎么叫毛毯被？ 就是里边是骆驼毛织的毯子，然后外边的被里这个骆有药的。 你听我说，小伙子，你先盖一下，你看嘴好了好不了。 老爷子，我告诉您，在我们这一走一过一停一站都是幸运的朋友。您看了吗？这边是红桶，哎。这边有绿盆，这边还有鸡蛋。 干嘛？我在这坐月子。 坐月子干嘛？ 大齐跟我说这桶盆鸡蛋给我 送品，这辈子您就是这红桶， 送这 红，这辈子您就是鸡蛋，这辈子您就是这绿盆， 我那辈子怎么办？ 那辈子送尿盆， 我下一辈子我什么时候得哪辈能当人啊？ 老爷子，看您这个满面红光的， 哎， 就跟秋天的苹果一样， 那会说话， 高血压吧？ 哎，我让你夸我了。 您看您这手啊，您这肚子这么圆，胳膊腿这么细，这个糖尿病吧，要么就是血吸虫。哎， 这俩病差的远点吧？ 哎，要不就是糖尿血吸。您呢？ 你也有脑子里有病吧？ 我们就是来管您的。哎， 管我什么？ 管您的健康啊！ 现在您多大年纪？ 我还小呢， 四岁。 你真是不会说话，谁四岁？04岁。 哎呀， 64。 64？ 不像，您可真不像64的， 像86的是吧？ 不是，您要挺直个腰板， 哎， 染黑了头发，完再做做面膜，涂点雪花膏，剪剪指甲，绞绞头发，掏掏耳朵，刮刮胡子。哎，您再刷刷牙，洗洗澡，您整个啊，63， 你就说我不爱干净就完了。 老大爷，您就干上我们这骆驼毛的这个 毛毯的背， 对，您就走背字儿去吧。不是，您就 我好不了了。 就您这辈子全是福气，走鸿运，鸿运当头。 治病，您知道，说半天的这关键还是治病。就说 您躺躺，您看您鼻子不通气了，您快躺上，让这骆驼毛给感染您一下。马上您就觉着神清气爽， 您知道我们是什么骆驼吗？ 神怡 啊， 什么骆驼 吗？ 什么骆驼？ 西域骆驼。 你别说那老北京话，还西域骆驼。 你那嘴呀、啊，真应该盖盖。 这个骆驼是真正的啊，双峰驼，不是那单峰的。 哎，双峰驼好什么劲儿呢？ 它俩鼓包。 但你坐着呢。 我实数， 卡当劲儿。 我 这您见过插片您见过吧？ 我是买背，我是买骆驼。哎呀，行啊，那给我来一床吧。 1220。 行了，1220啊。 得嘞， 来一床。 好，找您办事。 回见。 不错。 态度立马就变了，没一点热情劲儿。 我这钱该结了吧？我刚才这学了半天绕口令，该结了吧？该结了吧？该结了吧？ 哎呀，行了，就改，八十。 这个骆驼毛啊，还真沉，你别说，哎呀，还真扎手。哎呀，试试盖盖这被，我看能不能好这病。哎呀，怎么这么呛？哎呦，这被我怎么这么大味儿？兴许骆驼毛的药效就在这儿。谁啊？ 老张，家就吃臭豆腐了呗。 我刚躺下，你就告诉我吃臭豆腐，没有？ 没。老自个儿做。 我自个儿做臭豆腐，你拿我当王志和了。哎呀，哎呀。 哎。 哇呜哇呜哇呜。这位老先生、您别看见那市场上那个便宜就买， 不便宜， 便宜是当啊， 不便宜也是当啊，1200的， 哎呀， 还有120， 还看您这个底气啊，现在是缓过来了。 是啊， 哎呀，我跟您说， 熏得我难受着呢。 对对对，怎么我也弄不明白， 什么事儿啊？ 您为什么盖这床被子呢？猪租能做被窝吗？ 啊，他说是骆驼呀。大夫，我想问一问题，那我是被扎晕的，我是被熏晕的？ 刚才在现场中，我们看到了这位老人在展销会上购买了一个号称能治百病的骆驼毛被子，1220一床。可是呢，老人们用了以后呢，哦，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老人啊，这几位老人都用了，都发现被子不仅发臭，而且呢让人不适，甚至64的老人还晕倒了。想退被子的时候，发现商家已经失踪，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来，大黄，有没有这被子？大黄。法治现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侯鲍林，下次节目再见。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